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呢，我们必须得说说香港政改了，这在香港呢也是吵嚷多时。我看到昨天内地呢也有在关注这样一条新闻，那叫做香港终于是推出了这个政改的方案。可是呢，这个方案一出来，很多香港市民他们就会跟之前传说中的这套方案进行比较，那发现呢，其实已经不算新鲜了，因为这个方案呢确实之前是征求了很长时间大家的意见。那大家其实在它正式推出了之前已经是把它的基本的轮廓、基本的面貌了然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有人就说这其实根本就算不上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大家关注到的还是说出闸的它的这个门槛，其实最为关心的就是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有机会去参与到这样一个选举当中。其实最关心的就是说泛民，是吧？你好像传统上觉得你是跟中央过不去的这些比较爱来事儿的这帮的候选人们，他们有没有机会去出闸。昨天呢这样公布的一份方案呢，看上去他们出闸的机会是高了一些，但是你发现到最后呢就被选上的还是特别难。春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从原来的提名委员会的提名由1/8提名委员会的人提名变成了1/10，所以就是变成了120票提名，你就可以成为候选人。然后呢 为什么是120票提名是1/10呢？因为它是有一个提名委员会的，然后这个提名委员会的总人数是1200人，是来自于4个界别：工商、专业、宗教、文化以及政界。 所以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个提名委员会的选举产生办法和原来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泛民这边就认为可能是没有变化。虽然门槛降低了，他们可能被提名，但在接下来的这几步里边，就比如说在第二步需要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再来投票，以暗票的形式取得过半数可以提委支持的2到3名参选人可以出闸。那但是这个出闸呢，泛民他们就统计了，也许可能你在之前，泛民可能会出来1到2个候选人，但是呢，到出闸这个阶段，基本上泛民还能保住一个候选人的希望就已经很小了，所以他们也认为这个方案虽然是在下一步可以全民普选，但是在这一步可能泛民所有的希望就已经被扼杀了。 所以呢，接下来这个有几个人跑出来之后，就体委会选出2到3个的这个特首候选人。 对， 那选出来之后呢，在最后成功的这一关呢，他就是要1200个人来投，是吧？ 对， 就投呢，他这个时候呢就是按票数多少了，你只要过半，你即使是只超过他1票，那你也有可能被选上。那过了这个体委会这关之后呢，就是交给全港市民，就是全香港500万合资格的选民 一人一票 去选出。所以呢到了一人一票的这个阶段呢，他就没有说你要求过半啊，就这样的一个门槛， 得票最高的人获胜。 所以最后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可能到了500万选民的时候，他有可能有投白票的嘛。 对， 他白票呢他就算是废票。 对， 他不觉得白票呢他是一种你怎么样一个计算的方法，总之就是废票。有可能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90%的人他都是投的废票，说这几个候选人我都不满意，那剩下3个人我选，可能只有4%的人他去真的选，那4%的人按总体的这个得票率，有可能他最后选上的那个人，他或许他只获得了这个几%，他甚至是只有有人我看他们做了一个表，他说白票就当是96%，那得票的那个人当选的人那个人他可能只得了2%，剩下2个人分别 只得1%，但是只得2%的那个人他也会被选上，就是有可能就是那种超低票的，在民间是没有什么名望的人会当选，这当然是非常非常极端的一种情况。 对，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可能大家在提名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提名出来的人，本身大家那个时候就已经都反对了，然后结果呢还是要强制性的投票，可能就真的最后他的得票率寥寥无几，就像樊素说的，就变成了一种就是可能是政府就相当于暗地里指定了，我就要让他来出来选这个。所以也是大家认为这个普选可能真的不是传统意义上说的那种普选，但是你反过来看，其实在很多国家可能真的也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问题。 嗯哼，就是说普选每一个国家它的所谓的这个普选的形式它都不太一样。 对， 就是所以他们之前也在争论不要去拿什么国际标准去套现在香港的现实，但是不跟别的国家比吧，你就单单是现在香港出来的这一套的选举的办法，你都会发现如果真的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解释，你怎么收场。所以呢这个确实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哈，值得人去斟酌。你如果仅仅是看政府的广告或者完全不了解背景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呀，一人一票，每个人都有投票权，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可是你要想他是选出什么样的人来给你选择，你的这个票呢它到底能够在最后决定结果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可能这是普通的香港选民更加关心的。那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很多位的嘉宾，其中有包括香港的视频人，也包括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因为最终这样的香港政府提交的这样一份方案呢是要去立法会审议通过的。 最关键的是立法会通过， 如果立法会他给你否决了，你可能这个政改你也没有办法再继续下一步的这个工作，有可能就是原地踏步。即使这样一份的普选你都没得要，一人一票这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哈。那我们先来听一听王永平先生是怎么样看待的，他从前呢是香港公务员事务局的局长。 他宣布这个方案其实可以说是众所周知了，可以说是100%落实人大831这个决定。就某一方面，譬如说体委会一些组成办法其实应该有修改的空间，但是他也没有这样做了，所以基本上是这个严格按照831决定，没有什么弹性。 所以这应该是最为严格的一份方案。 非常严格，非常严格。因为就是尽管是按照831决定啊，譬如说2至3名候选人啊，这个初选的人选应该获得这个半数以上体委会成员提名等等啊，这些这个关键的元素不能更改以外，体委会组成办法譬如说这个是不是可以把一些这个公司票变成这个个人票等等，这些也是本地立法会做的啊，但是这个政府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什么都不改。这一点呢，我相信这个如果真的任何都不改的话，的确看不到泛民议员有什么理由改变他已经宣布要否决这个立场。 所以您对于这套政改方案通过是感觉非常悲观的？ 应该这样说嘛，如果真的到了最后的关头，方案就跟现在宣布的一样，一模一样的，我不能想象泛民的政党会改变立场。但是当然不能排除个别的议员，可能因为个别的原因，他自己就选择投票支持这个方案啊。这些个人的因素就很难去排除了。 那现在港府肯定是从今天开始就要落力去推销这一份的方案，也是力图可以在立法会通过哈。那对他们来说，对于政府来说，他们现在最应该主打的牌是什么牌？ 政府现在当然希望透过大型的宣传活动，包括特首啊、官员啊，他落区宣传这个政改方案，希望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呢？ 但是希望令到大多数的选民支持这个方案。如果比如说有六成七成这个民意是支持政府的方案，对这个泛民党派构成一个压力啦，因为绝大部分泛民议员都是从地区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而且他们也要留意等下来的区议会选举，仍是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所以这个从这个政府的角度来看，打这个民意牌，你可以说是有百利于无一害的。 嗯，他们就有人说哈，这个看上去是对于选举办法的一个争拗，但是实际上背后呢，它是对于管制权的一种争夺。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其实不大同意。如果我们看这个基本法，基本法基本上是这个行政主导，立法会本身的权力非常有限，而且我也不相信香港人会选出一个对中央这个抗衡的反对派人士。所以如果你问我呢，我个人也认为其实这个特首的选举安排可以定得比较宽松一点。当然从可能是从中央的角度来看啊，因为他们中央政府考虑香港普选的角度从一般香港人可能不同啊。如果你从这个也有百分之百保险确保所有有机会参选的候选人都是中央可接受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这个现在的普选安排是万无的一时的啊，这也可能就是中央跟这个部分港人基本的矛盾了。 好，这是香港公务员事务局的前局长王永平先生的一套看法。他当然觉得如果从现实层面上来看，对于中央来说这当然是最为保险的， 对， 他绝对不会让他信不过的人士出选，不会让不爱国不爱港的人士出选。但是呢，对于普通的香港人，甚至是希望能够同样的得到这样一个初选机会的泛民人士来说，他们会觉得没有更大程度上满足他们对于民主方面的追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吕秋露薇老师来联系联系，想听听他是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份方案的。吕秋老师您好。 哎，早。 其实我们刚刚也听了王永平先生的一个分析，他是觉得这套方案呢不出奇，因为之前大家听到类似的风声太多了，会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份方案。从中央来说，没有任何可以松动的地方，但是很多泛民他们会觉得非常的令人失望。您怎么看？ 我想我们先从技术层面来看，其实刚才王永平讲的可能更多的是从一个他最后对香港人产生的观感。那其实我想我自己会觉得这一份的方案之所以现在有这么大的争议的话，或者有这么大的关注，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常识的问题，也就是说怎么样才叫普选。那普选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很多人会举出一个例子来说，一人一票不就是给你普选了吗？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错误的观念。比方说我们来看看周边的国家，有一人一票的国家很多。举个例子的话，稍微的宽松一点吧，我们不把它炒起来举例子，我们举一个稍微宽松一点的例子，比方说来看伊朗，伊朗也是可以有一人一票普选的，但是为什么大家并不觉得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或者说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呢还有一点距离，是因为它的这些所有的候选人呢是需要得到最高精神领袖的认可，而如果没有得到认可的话，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候选人，提供给大家进行选举的一个机会。那另外也有很多的一些国家，比方说我们拿一些非洲的一些国家来说，他们也是一人一票，但是呢，他可以从很多其他的这个政策或者说一些执政行政的层面去恐吓那些想要参选的那些参选人，那么使得他们退选。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即便是一人一票的话，你也会发现这个选举的结果其实并不是公平的。所以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在缅甸大家也是一人一票，大家会觉得有很大进步，但是你会发现它宪法里面就有一个规定，那么这个规定呢就使得昂山素姬在接下来这个总统大选里面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候选人。所以有一点就是说选举制度的设计是非常复杂的， 但是呢大家有一个共识，共识就是说希望它能够越来越公平，但在这个社会上呢这个不公平的选举制度还是很多。但是这里面就是有一点，我们来看现在公布的香港的这个方案的话，其实你会看到虽然说它可以后可以作为一个参选人的这个人数是增加，但是到最后作为候选人的这个标准依然是非常的高的。 嗯， 也就是说有很多的人是被排除在成为候选人的这样一个机会之下。嗯，所以我会觉得这就是看你怎么看了。如果你接受循序渐进的这样一个选举的方法的话，你可以说哎，以前你根本连一人一票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但是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方案，告诉大家说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案的话，那它就会引起一些反弹，因为大家会觉得这是有违常识的。我想可能很大的争议就是在这里面。 嗯，现在香港市民当中也有很多的声音，有人可能就赞成说代居心，香港话叫做你就先收着吧，以后再一步一步的改，循序渐进。但有的人觉得你先收着那意味着你就要收一世了，你可能再改的话就更加困难了。您怎么看这两种不同的取态？到底现在似乎不知道，因为现在民意也都不清楚到底哪一种想法的人更多。 我会觉得就是有一种政治学上的说法，说政治就是要妥协嘛，所以大家一人要让一步，所以很多时候你有了一点点进步的话，那可能你就应该先接受，然后再接下来寻求接下来的进步，这也就是戴志先的一个道具新的这个一个出发点吧。但是问题是你会发现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连道具新这种说法都开始越来越少了，所以这是让人更担心的。因为其实在刚刚一开始关于这个政改的方案的争论的时候，可能政府官员也好，有很多这些政治人物也好，大家会他会游说你说我们要慢慢的一点点的进步，但是现在的话你已经会看到反对的人就已经是被定义为不接受普选，反对的人或者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呢就会被视为说阻碍普选。 嗯， 那这样的话就把一个这样的方案就等同成一个完美意义上的一个普选了，有很多人已经是用了这样的一个逻辑。那如果你的现实生活当中就比较有决定性的一些声音，他已经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就会让更多人会担心，那是不是再过两年你就跟我说这已经是最好的了，你不要再跟我不是已经做了吗？那这个就变成了一种代议事的这个忧虑，就是有一定道理的。 好，我们先谢谢吕秋老师这一阶段的分析，我们稍后呢再跟吕秋进行下一阶段的这个连线哈，谢谢您吕秋。好，这个说到现在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份方案就已经有这么多值得大家去争拗的地方哈。那当然说回来，你最后能不能通过你还是得拿到立法院去，立法会去，要三分之二的议员投票，过了之后才交到北京去确认。 对，但是现在泛民有27个立法会的席位，所以如果泛民全部都投反对票的话，那这个政改方案是一定不会通过的。所以如果想要通过，就需要港府或者说建制派去争取至少四名泛民议员的立法议员的选票才能通过这个方案。所以现在前途是堪忧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表态，比如说昨天谭志源他就说这个 他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对，政改三人组的三人组的组员之一，他就说呢，这个就像买楼一样，如果你这次买了楼，不代表你以后不能装修，不能换里边的装饰，不能拿这个楼卖掉再去换更好的楼。但是呢，也有泛民派，也有这个泛民，他就指出说，林郑月娥他已经承认说这是如果这次政改方案通过了，那他们就基本上完成了基本法第45条落实普选特首的这么一个规定。所以未来到底还能不能改， 就是代主先相当于是代一世， 对， 是吧？ 所以泛民就在质疑这个问题，未来能不能改，中央包括特区政府都没有给出任何承诺，所以泛民他们是觉得将来真的有可能就是代一世了。 就是现在很多有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他们感到失望的地方在哪儿吧？比如说你在体委会的这个构成方面是不是还要按照原来的那个界别，你有没有可能再去更新你的选这些委员的办法。那另外一个就是这种白票他们 提出了一种白票首尾门的一些建议，但是也一并被否决。所以呢，有一些人他们就会觉得不是相互妥协，而是恃强凌弱的这么一个一个感觉，是唯我独尊的这么一个心态。所以呢，觉得香港人在这件事情上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发言权。所以到底哈，现在的这些议员们他们是怎么考虑，结果他们会投什么样的票，其实到现在为止都不好说。尽管泛民之前一直放出话来说我们会27票全部否决，但是现在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就像昨天在林郑月娥，也就是政务司长，他在宣读这样一份方案的时候，有一些的泛民的议员他们并没有跟随大队进行包括离场抗议， 对， 那事后呢是接受记者群访的这么一些行动，他们会有其他的考虑，比如说我不喜欢这种喊口号的一个方式，甚至在别人都从 正门走的时候，有的议员选择 走侧门，有的人离场的时候他会选择留在这个议事厅里面。所以这就让人产生另外的联想，说泛民是不是现在不是非常的团结。 对， 我甚至听到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先生他在几天前透露这样一种消息，说他有接触过泛民的核心人物，虽然他不在立法会里面，但是他说呢，如果这套方案能够让泛民出闸，政改通过不是不可以。但是他这套说法呢，又让像梁家杰这样一些泛民在立法会的核心人物，他会说我没有听过，所以呢，就感觉这是一套战术。你会发现呢，就很多人都开始放出这种撬票的声音，他会不会倒逼对于一些还处于犹疑的这些有可能会犹疑的这些泛民，他会倒逼有一种心理的压力。所以呢，昨天方案一宣布出来，真正的仗可能才要开始，六月份要最后投票，还有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它中间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变数哈。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再来具体听一听这些议员们现在在考虑什么。好，欢迎回来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两派哈不同政见的立法会议员他们是怎么考虑的。我们首先来听听梁国雄议员，他呢在香港被人称为长毛，也是非常激进的表现的这样一位立法会议员。昨天呢，在梁家杰，也就是国民党的党魁，率领泛民议员离场抗议的时候，他没有，他是留在了现场。那他的解释是说，因为他还 人辱负重， 对，他还需要跟林郑月娥提出他的问题，所以他就没有走。那看看他是怎么样来评价这样一份方案的。这份方案出来哈，他们说，哎，其实泛民也是有出闸机会，而且是高了，看上去。 我觉得这个，你看，我就举一个例，你就明白这个是很荒谬的啊。因为我在提名阶段，任何一个候选人是要最后是要50%的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去推荐他，他才能做候选人嘛，是不是？ 嗯。 但是在全香港的选民去选他的时候，他们不需要选民的50%投票的选民的50%就可以当特首了，所以这个是不合理的。在那个提名委员会的阶段，门槛这么高，但是在那个独选的阶段，一人一票的阶段，那个门槛这么低，你就看得出他这个方有这个。这个应该是在最开始的阶段让更多的人可以出来参选嘛，到最后的时候才用一个比较慎重的方法，就是说在那个投票的选民中，他有一定要超过50%表现他是得到最多的民意嘛。所以你看就怎么一个说计，就知道这个是很离谱的事啊。 嗯，现在外面有很多的风声，如果要赶在六月下旬的时候通过这个方案的话，可能泛民是政府他们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怎么样去撬票。我看到之前曾玉成好像说过，他说泛民中间有一些现在不是立法会议员的，但又是核心人物，他们就说如果可以让泛民出闸，就未必不能让政改通过。甚至还有说法说政府原本打算撬四张票，他是说已经可能不止四张票，甚至有十张之多。您觉得这是一种战术呢，还是说其实政府真的有可能他们可以做到这样的工作？ 我也没有功夫去理他呢，因为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们有些人把他争取已经超过30年的目标放弃了，那人变鬼，那我怎么去阻止呢？我有上帝才能阻止啊。所以这个不在我考虑之内。 嗯，所以您会否决到底？ 现在他已经说那个在政改那个报告里面，他说这一次的政改方案要通过了，要是通过了就已经实现了在基本法45条规定的所谓普选嘛，就是通过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用民主程序去提名，然后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特首。那很简单说，任何一个受过逻辑训练和认识那个什么叫普选的人都知道，这个是一个趣味的改革嘛。因为普选就是普及和平等嘛，你就在提名阶段已经是不普及不平等。 好，当然在梁国雄看来是不满意的，觉得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没有平等获得这样一个机会的一个可能性哈。 嗯， 但是呢在建制这边看来，因为现在他们表现得非常团结，是一致的赞成政府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他们会觉得好的地方在哪儿，为什么可以接受。但是他们有人会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一种筛选的标准，因为对中央来说他可能是万无一失，但实际上他是把其他不同政界的人挡在外面。那您觉得这是一份公平的方案吗？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呢有能力的人他是可以有机会去得到提名委员会过50%的提名推荐的，入闸是可以让各方面的人他有一个比较低的标准进入，但是候选人的要求实际上全世界都是要经过严格的要求。香港没有政党政治，跟外国有政党政治的情况不一样，外国是透过他们政党里面的很严格的过程程序才能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候选人，我们是透过这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而这些提名委员会的委员实际上都要经过非常激烈的竞争，除了很小部分，绝大部分都要经过激烈的选举才能进入提名委员会的委员，而他们都是香港各行各业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你要拿到他们50%，证明这个人的能力，从经济上的能力和政治上的能力都是受广泛承认的。我们不能为参与而参与，如果一个人他根本没有能力去说服50%的提名委员会委员，他是否应该作为候选人，我自己认为是不应该的。这个是能力的问题，并不是政治取态的任务。我认为这个是能力的问题，并不是政治取态的问题。他们过于低估提名委员会里面的委员他们自己的分辨的能力和选择的能力。我自己个人认为提名委员会的委员，我们每一个委员都会有我们的选择，并不因为他是建制派我们就一定给他票，也不应该错别给什么配额给反对派的人或是民主派的人，一定要让他们有机会出闸，这种要求实际上是不成熟不合理的。 好，我们听到的呢是 建制派的一位女议员叫梁美芬的意见、嗯、她就觉得是看能力，你不要低估了1200个人的分辨的能力。但是现在有人就觉得这1200个人他们其实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尽管说他们是来自于政界、专业界、工商界和宗教文化界，主要是这四个界别，每个界别300个人，他们每个界别下面又会细分为38个界别。但是问题就在于啊，能不能保证这1200个委员他的产生的办法是充分可以体现民意的？那这1200个人他们最后的选择是不会被任何人操控的，所以关键就是在于这儿。好，我们再来听立法会里面另外一位资讯科技界的议员，他也是一位泛民的议员，他昨天也没有跟随大队哈，所以我们也问问他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这个方案呢，只是表面上好像我们所谓的入闸的比较容易了一些，但是其实最重要的那个筛选的部分还是存在。那么基本上我们的立场还是这个在所谓的人大831框架下的一些的方案呢，就是我们都很难去接受。所以现在来说呢，这一个方案呢没有什么新的，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新的一个好的转变呢。所以其实现在看来呢，我们唯一的可以做的方法还是把这个方案的否决，然后希望再从头来过。 担不担心最后如果通不过，市民会怪罪在泛民议员身上？ 我觉得这个我不是太担心的，因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有这个否决权，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确定这个方案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案，大家应该接受，是不是真的有绝大多数的香港人来接受，这一个不是我们来决定的，因为决定方案的是香港的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所以我们唯一的权利就是，如果这个方案是不好的，我们把它来否决。如果我们连这一个的权利还是我们的义务都不顾不做的话呢，我也看不出我们有尽我们的责任吧。 嗯，离表决还有一个多月或者两个月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您还会做什么？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一方面我们泛民主派的员会向市民就是进一步的来解释我们的立场，我们的对这个方案觉得是他们都不可以接受的原因。另外呢，我们其实也保持跟上海政府跟中央政府这个继续的来沟通的这个渠道，我们也希望找得到这个渠道，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意见，我们觉得有很多的香港市民的意见都可以直接的向甚至是一些的中央的官员可以跟他们来表达。然后无论是就算是我们这一次真的要把这个方案否决了，在这个阶段后往后，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改善我们在过去的两年之间呢，我们这个政改的不成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觉得香港政府只是在我们协助我们跟中央沟通这一块的，其实真的做得很差劲。所以我也希望呢，我们现在就算是要否决之后，我们重建一个的沟通的关系，我觉得同样也是我们如果在这一段时间有机会，跟中央官员可以沟通的一个原因呢。 好，这个我们也非常清楚地听出来了他的意思。那我为什么会问他你们会不会担心就是市民怪罪在你们的身上，因为现在你如果看政府的一个宣传的策略会发现呢，他们通常都会认为这是香港人等了至少30年的一种愿景哈，一种愿望是终于可以实现，所以呢泛民的这些议员们最好不要耽误所有人的这个前途，不要破坏了大家的一种梦想。那似乎呢是要把通不过政改通不过的这个罪责全部怪罪在泛民的身上。那刚才孟乃光议员的意思就是说，不好的方案我们只有运用我们手上的这个权力去否决它。有人甚至不会觉得这不是一种原地踏步，他们会觉得如果接受了那是一种退步。 对，但是在我看来，你像泛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抗，就是因为泛民他可以预料到自己的这个泛民的候选人肯定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提名委员会的投票然后出闸，因为泛民在提名委员会的1200人当中只有 205席。那如果说要求半数以上的提名委员会投票才可以出闸的话，泛民基本上是不可能达到600票的。 嗯， 所以泛民基本上在出闸这个阶段就一定没有希望了。 嗯， 但是呢，泛民他就会认为现在这个提名委员会仅仅代表了香港社会约3%的民意，所以他不能代表全体的民意，所以他也更没有办法代表泛民的民意，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方案不管是对泛民来说还是对真正实现普选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就要把这个否决。虽然你会觉得泛民有一点点通过自己的这个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价值来把这个方案绑架的这么一个意思，但是泛民有一个说法是说，如果我们今天通过了，那么我们之后再跟政府谈，我们手里也没有任何的资本，如果我们把它否定了，起码我们到时候两手空空去跟政府谈，我们没有负担。 嗯哼，那现在梁振英就是说呢，如果真的是被否决了，那下次的机会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因为启动一次政改呢是相当的不容易。可是呢，泛民，你像公民党的这个汤家华，他昨天也是没有跟大队嘛，所以就一直传说他跟泛民总体的他是不是很合得来。他就说，下届政府完全可以重新启动政改啊，就是如果中央和泛民都是现有的思维，政改通不过，那也是常理之中哈。 对， 所以呢，这个又陷入了纠结。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纠结当中哈，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跳出来，就是说政改通不通过，它对于香港的前途、香港社会的发展，它到底影响会有多么的大？有人会说，通不过那就通不过呗，你即使通过了，香港真的就会政通人和吗？那通不过的话，那香港就会永远衰落下去吗？这些其实都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探究探究哈，再接着跟这个占领行动联系起来。之前占领行动我们能够回想起来的口号就是说，你人大要收回，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收回这个决定，撤回决定，要达到这个真普选。但是现在看来，占中对于现在最终的政改方案它是丝毫没有影响的，这又是为什么？又能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等一会儿再来聊一聊。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刚才我们说了哈，现在香港的社会气氛呢，让人感觉到，香港成败呢就在政改一役。但是是不是如此呢？这样一份政改方案，它通不通过，对香港的前途真的会影响那么大吗？我们还是来听听王永平先生的一个意见。那问他呢，也是从这个占领行动开始，我们也能想起来占领行动当时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但现在看上去他对于政改没有产生任何他们想要的影响。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种状况哈，跟占领行动结合起来分析的话，会不会认为占领行动它其实对于这样一种方案的产生，它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 占领行动对中央就香港普选做出的决定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啊。但是呢，这个占领行动的影响呢，不再改变中央对普选的决定，它的影响就是影响了很多香港的年轻人啊，他们对中央政府以及对特区政府不满意程度的提升了。但是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这个问题当然也可以影响香港的管制，所以这个从某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呢，普选无论是通过或者是不通过，特区政府也要面对一个管制的问题。因为尽管这个方案通过了，但是普选安排的确是得不到相当部分的市民，包括大部分的年轻人的认同啊。 我这样说呢，就是按照这个以前这个民意调查的啊，等下来当地的民意调查看也看清楚，我这个说法对不对？就是如果按以前的民意调查啊，如果大部分的年轻人不认同普选安排，那尽管这个安排通过了，2017年按照这个安排选出这个特首，但是不等于他能够得到年轻人这个认同。年轻人不能认同的话，这个香港的管制当然不可能就顺利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更加要解决，现在好像把什么希望都放在普选能否通过方面。我的看法是有点不同。我的看法就是不要全面聚焦普选是否能够通过，反而是政府，我说政府就是包括中央政府跟这个特政府，能否跟香港的市民加深了解沟通，特别是特区政府能否掌握香港的民意，能否与年轻人沟通，我觉得这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我看到财爷曾俊华他有这么一个表态哈，他说政改方案是否通过将会成为香港这个城市盛衰的一个分水岭，所以在您看来也没有这么严重是吧？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您会不会觉得今后香港几十年可能都不会太安宁，因为它中间永远都会存在着一种悖论，因为随着中国大陆的越发的崛起和强势，他们对于香港的这样一个管制可能越发的严厉和强硬，那么与此同时就没有办法可能更大程度上去满足年轻人对于民主政治方面的诉求，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诞生出一个真正是有广泛社会认受性的这样一个管制团队。那长久对于香港的这个前景现在很多人都是看衰的哈，我想知道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基本上就是短期内，比如说5年，我是悲观的，因为我看不到5年时间内，比如说中央政府会改变对香港政策的立场。到底我们现在这个国家领导面对的很多问题，国内的反贪问题啊，国外的这跟美国抗衡这个问题，完全了解。从这个宏观角度来看，中央不希望香港普选出现差错，就是零严不要松。但是呢，这个比较长远的来看，就是说5年后，当这个我们这个国家领导在国内处理好这个反贪的问题，或者是在国际上这个继续扮演这个不责任的大国这个角色，回头来再看看香港，可能他们对香港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看法。到底三个年轻人，你可以说跟这个全世界年轻人，可能跟那一届年轻人也有点相同，一定是不满意的现状，一定是有点这个反叛啊。但是呢，这也是一个这个互相这个学习的过程。我不会悲观到这个香港重启就会这个坠落，但是呢，未来5年。或者是长一点时间，香港这个社会的确是不会安宁。另外一个因素我们现在也把握不到的，就是下届特首是哪位，是不是有更大的能力去管理好香港，而到底这个管制制度重要，这个人也非常重要。 好，我们听到的是王友平先生这一部分的这个理解哈，意思也非常的清楚明白。那我想再请出凤凰卫视评论员吕秋露伟老师跟我们一起回应回应。吕秋老师您还在线吗？ 对，我在。 好，这一起听完了王先生的这样一个看法，我觉得总结起来他可能就是两点吧。一个呢，就是他并不觉得政改通不通过对于香港的前途影响那么的大。第二个就是说，香港的民主进程到底可以发展到什么地步，根本就不取决于香港，而是取决于中央，取决于中国内部的事务和中国的这个国际环境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您同意吗？ 我比较同意他第一点，就是说政改方案通不通过对于香港的影响，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大。首先我们来看，其实如果不通过的话，它会造成一个什么影响，那就打回在2012的那个方式呗。 但是2012的方式，如果我们从乐观一点的正面一点的角度来说，它还有比在2017的这个方案有它更合理的一个地方。虽然只是800个人的这个，虽然不是全港一人一票，只是800个人来选，但是它使得这个能够成为候选人的这个机会还是相对的更加平等的，因为它没有中间的这样一个要过半数的这样一个设置的一个限制。因为如果是2017的这样的一个2到3个候选人的话，即便是建制派本身也有可能是一些有能力的都可能不能出选，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了。那另外一点是，如果他通过的话，那以为香港的管制问题就解决了吗？不会，他相反可能会越来的越有一些团体或一些人士会采取越来越激烈的一些抗争的方法表达不满，因为他们会觉得谈判的门或者对话的门他已经不相信能够对话了。那再这样下来的话，再加上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的认受性到底有多高，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并不是说这样的一次听通过会对香港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决策性。但第二点说香港的民主进程的话，我想确实我承认一点，并不是说一人一票或者说补选是民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像民主的发展的话，它社会本身的这个结构或公民社会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一点要讲到战中的话，它确实对这个政改的方案没有丝毫的影响。但是另外一点，它却让很多香港不关心政治的人开始要考虑一下，香港未来到底会怎么样。那有些人可能是会更加的悲观，但也有一些本来悲观或不关心的人会变得更加的积极，所以它会对香港的社会形态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我并不觉得说这个问题只是针对年轻人的，相反我想也有很多的中产。其实它不能以年龄或者说社会阶层来做一个划分，说就对这个方案或对民主的追求大家会有不同，这里面是跨年龄跨性别跨阶层的。我想这就是一个香港的多元性的地方。至于中国未来对于中国的改变，对于香港，我想中国的改变只是说中央的政策会越来越紧还是越来越松，给予越多的空间还是没有。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话，香港的改变的话是靠香港在这里生活的人自己去做一个决断了，可能只是难和容易的区别而已。 我也想请您再回应他最后说的那几句话哈，说选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看过现在有一些时评人，他们对于港府有这样一种指责，就是认为港府没有正确的把香港的信息传递到中央的耳朵里，令到中央现在为什么出来这样一套方案，就是因为他们对于港情有误判，说把这个所谓的陆港矛盾无限放大，把这个政治改革直接跟国家安全挂钩，其实他们觉得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您同意吗？ 那我同意，就是说这个陆港安全跟国家安全跟这个是不应该直接挂钩。但你说中央不了解香港的情况，或者说香港政府的官员没有正确的去反映香港的情况的话，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天真了吧？因为信息现在信息是那么流畅，透过各种渠道了解香港是非常的容易的。其实说到底还是说，中央政府的话在目前香港到底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在决定香港的这个政策的时候是把什么放在第一，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一点的话，我觉得王永天讲对，他可能现在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他考虑的一个最重要的是要保险，这个选举的保险。那可能再过几年之后，有可能他会改变这个先后次序，对吧？可能会给你更多的空间。所以我会觉得并不是代表说中央政府并不了解香港的情形，我相反我倒会觉得其实他们是非常了解香港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过在这个先后优先次序的决断的时候，他可能要从一个更大的一个整个国家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考虑吧。 好嘞，谢谢您，谢谢吕秋陆伟老师的现场连线，拜拜。好，我们刚才听的是咱们凤凰的评论员吕秋的一套观点，你同意吗？ 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因为其实你想香港现在的情况，大陆是很容易了解的，而且我相信大陆的一些有关部门他们也不是闲着的，只是可能中央现在 到处都是内线的是吧？ 只是中央现在给出的这个方案嘛，就香港港府现在推出这个方案，我们也看到香港那边大陆这边的评价说是理性务实的。其实你从大陆的角度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支持的。甚至你会觉得泛民的那个方案，包括之前有很多 大家在网上讨论的各种方案，你会觉得是有点让中央接受不了的，所以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嗯， 但是我想说的是，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战中，在战中之后，可能香港人对政治的这种热议程度，包括对自己前途的未来的这种担忧的程度，包括希望参与政治的这种决心，都比之前要高了。但在大陆，你说这个政改方案，香港的政改方案是人大831的决议通过的，人大应该是代表了我们，但是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接触过，就是没在现实生活中接触过人大的人，那人大怎么代表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好像越来越多的大陆人，他们更多的有点像台湾，是只追求自己的小确幸。也许我能接触到政府部门或者接触到政治，但是我只希望政治能够帮我实现我的诉求，比如说我要办工商执照啊，比如说我要交税，你不要给我开罚单啊，然后我只要自己的生活过得安稳就好了。其实没有人关心国家的这种大的政治前途或者政局的变化，只希望自己求一个安稳。我觉得可能香港人的心态是现在 香港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政治关注点，就是因为日常生活并不安稳，对现实不满嘛， 他们 才会觉得必须从政治制度上根本的进行一种改变。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政治制度的问题，是政府有没有做实事的问题。可能你会觉得 就有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就对政府彻底失望，觉得政府做不了实事，因为你根本就不是被我们选出来的，很多的时候你不能够去顺从民意哈。当然你要不要顺从民意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有人觉得你像李光耀那种看法，干嘛要顺从民意，那顺从民意我们那些统治精英就是跟老百姓一样了，他从来不觉得一个政府就是应该去按着民众的这个思维想，他从来觉得是精英治国的这么一个方式。那但是我觉得回到现实层面上来说，我反倒是真的是觉得政改到底通不通过，也像是他们两位刚才讲到的，它没有这么大的影响了。我昨天包括采访了试图去采访几个香港做社会保育的这个人士，他说我完全不关心政改。我说你们平常不是也搞社运吗？他说我不关心。我再问他，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不觉得政改通不通过你就会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现在的前途问题。那你说回来，就是香港的民主空间他到底要怎么样争取，绝对不可能脱离大陆的这个发展。你甚至会在战中的我们做一系列节目的过程当中会有这样的感觉，很多时候他们就会大陆这边会单纯的理解为你看香港人又在闹 事儿， 就其实并不知道香港人他这样一种所谓去对民主的这样一个追求的历史，他们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但是你又不能够去脱离这层的民意，所以我还是觉得香港的民主空间，当然吕秋露老师说的对，你要改变你当然只能是靠自己，你自己都觉得我现在这样已经够好的了，那没有人会主动的去挑事儿去让你改。但是你要改成什么样，你要怎么改，你没有办法去脱离整个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的环境。而且还有一点可能更加重要，你要增加香港自身你说话的这个砝码。 对，而且 我这个城市永远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 香港人自己绝对要自力更生，所谓的狮子山的精神现在还有多少呢？ 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与其去关心政改，倒不如去关心怎么样去弥合通过舆论不断放大的这个陆港矛盾和泛民和建制派的矛盾，让大家自己先把所有的思路理清楚，不要知道内部矛盾，我们再来讨论政治制度应该怎么发展。 好，以上就是今天三地话新闻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